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明天呢就是世界艾滋病日了，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介绍涉及到HIV 的这样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请到HIV 的携带者，跟大家讲过他的故事以及他如何被传染上的这样的过程。包括我们在平时的采访当中也会发现啊，很多这个HIV 携带者感染上 HIV 都是和他曾经有这种吸毒和贩毒的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的。那在法院所受理的涉毒的案件当中，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被告人是 HIV 的携带者，他们又是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不同的案件，我们来听听这些被告人他们又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那么他们感染上 HIV 又和吸贩毒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魏彤法官。魏法官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今天呢你跟大家分享几起啊涉及到毒品犯罪的案件，而且在这几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的被告人呢他们也都有这个 HIV 病毒携带的这样的情况啊。 对。 我们呢也通过这几起案件也跟大家敲响一些警钟吧。好，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情况，你先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起案件呢其实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也有一点伤感，因为现在这个北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儿，也有好多年轻人到了北京以后说我是一个北漂的青年，好像很热门。那能在北京生根立足，以至于后面买到自己的房子，可以说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来北京的北漂的青年 啊，一个男性， 对，是小张吧，咱们叫他小张。他在北京呢奋斗了好多年，然后现在拼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也找到了一份薪水很不错的工作。 那挺好的。 对，是很好。听着，哎呀，这真是一个榜样啊，给好多人的这个青年树立一个榜样 啊。成家了吗？ 没有， 没成 家，这个有点遗憾啊。但是在一次聚会上，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毒品，当时是别人给他的一个饮料，它里面有 哦。然后他这个聚会是那种比如说同事朋友亲友间的聚会，还是一些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呢？陌生人还是 他是一个朋友介绍去，然后在酒吧里的一个聚会，就是既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不认识的人。 哦，是这样，被别人递了一杯饮料，他知道饮料里面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他本来不知道， 后来 是在后来就发现自己有这种饮料有一种特别的需求以后就逐渐就知道了。 是知道那个饮料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瓶饮料。后来呢？ 后来因为接触到毒品，毒品这个东西大家也都知道，它的这个毒瘾是非常大的。从此以后就不能自拔。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一开始是吸食，就一开始比如说是喝饮料染上了。然后呢就逐步到，因为他需要那种强烈的刺激，就开始用加热的方式吸食。再后来就是用针头，用这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吸毒。到后来就是冰毒，就是甲基苯丙胺，咱们俗称的冰毒，就是这个。而且纯度呢也开始越来越高，因为他追求的这种刺激啊快感，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越来，提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 刚开始对，刚开始纯度低啊，慢慢他觉得满足不了自己。 对，所以他的这个量也上来了，然后纯度也上来了。 这要花很多钱啊。 是。就有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贩养吸，就是以贩毒的方式来攫取利润，用这个利润呢再去买毒品供自己消费。 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毒瘾很深的人的话，他可能已经无心去好好工作了。 对 啊，那么他必然会带来自己收入的减少。但是呢，他要满足自己吸毒的需求怎么办呢？怎么拿到钱呢？就是以贩养吸，就成为了现在不少吸毒者的一个途径。 对，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也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到以贩养吸后面，他突然发现自己感染了 HIV。 那他有没有去想一下，哎，我怎么得上了呢？ 他没有想这个问题，他整个人当时就已经崩溃了。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他的说我就是崩溃了。崩溃到什么程度？就是想要自杀。对， 就不想再活了。 不想再活了，觉得我这个本来是大好的青年，大好的前途，然后现在因为吸毒又染上了这个 HIV， 而整个人就崩溃了，说我不想再活了。不想再活怎么办呢？他想先放纵一把。 怎么放纵？ 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所谓的毒品派对，就是同性之间有性行为啊，然后还有这个多名的这个性伴侣参与，同时还有吸毒的这样行为，开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派对。 在啊，天哪！ 对，他就是以这个为放纵的方式， 在自己家里， 在自己家里。 就是咱们讲的这个案件到底是后来是因为吸毒呢，还是因为什么罪名？后来又是怎么案发的？怎么什么一个情况呢？ 他在开这个毒品派对的时候，因为他邀请的这些人里大多数都是吸毒的，然后警方呢其实对这些吸毒的人员是有一个类似于备案的，所以密切的关注这些人的行动。在他们就是开派对开的特别开心的时候，警方是破门而入，然后把他们一举都抓获了。 那就抓个正着咯。 抓了个正着。 那关键是您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高危的性行为发生， 对， 而且还是多人的， 对， 然后呢又有吸毒的这种情况发生， 对， 您说的这个小张呢等于说还在他的家里， 在他家里。 那小张算是个什么行为啊？他这个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容留他人吸毒吧？是 容留他人吸毒的一个吸毒的一个行为。最后是以这个容留他人吸食毒品被判了有期徒刑十个月。 这个刑期倒不是很重，是吧？ 对，刑期不是很重。 小张的时候，这个咱们有没有见到这个人呢？就是 见到这个人。 他整个的状态啊，包括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的认识啊，他在法庭上有没有讲？ 他在法庭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定的醒悟了。他就觉得说，既然得了这个病，就应该好好去治，而不应该让自己就是进一步的去堕落，或者说去放纵自己。那他也不想自杀了。现在就是我们当时给他宣判的时候，他就一边哭啊，一边说：“我现在要好好生活，我出去以后我要好好生活，因为他还有一个母亲要养在老家。”他就说：“我的母亲一直是以我为荣，然后我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所以我们觉得，哎，这样的一个人好像还是可以挽救，可以改造的。 这样的一个被告人，他虽然犯罪了，但是我们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呢，他又不是那种说本性就是很恶的这样的一个被告人。 对，而且到最后他其实是一个幡然悔悟了，就即便是自己得了，就是携带了这个 HIV 病毒，那也不是说就应该继续往这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这个想法。他自己想到，哎，我还有我的母亲要养，那我出来以后还是要好好做人，我还是要好好工作。 积极治疗。 应该说呢，容留他人吸毒，最终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这个刑期也不是很重哈。 对， 咱们法院在考虑这个对被告人的量刑这一块，会不会因为被告人是一些传染病病毒的携带者，可能不仅仅是 HIV 了，比如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呀，还是其他的病毒携带者，会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呢？ 这个其实没有。因为法律规定是罪刑法定，不管是定罪还是量刑都是根据刑法的规定来处理的，即便是说他有一些传染病像 HIV 或者乙肝等等，是不会在定罪和量刑上面对他有这个从轻也好从重也好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如果说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处缓刑的条件，或者说他的病情十分的严重不适合收监，那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申请监外执行等等。那这个在法院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像小张这个案件，一步走错步步走错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对于我们的年轻人来讲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小张这个案子 其实第一来说是应该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加强自我的保护，自己的保护意识应该是很深刻的刻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因为没有人会替你承担这种伤害，包括你背后还有父母和家庭。然后第二呢，是在进行这个性行为的时候还是要采取安全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毒品真的是很多犯罪的这个万恶之源。 对， 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远离毒品。吸食也好或者买卖也好，这不但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而且呢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有非常巨大的危害。 我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涉毒案件里面有时候我会问到这些这个被告人或者在他们被收监了之后去看看守所当中也问过他们，说你是到底第一次吸毒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发现有不少人都会说其实就是去在歌厅当中啊，夜总会当中啊，比如说是一些不认识吧，好像也有一两面之缘。您说认识吧，其实也不是很熟。 不熟。 人家递给你一些东西，吃的也好，饮料也好，烟也好，其实我就拿过来了。但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他递过来那个东西就已经不干净了。 对 啊，像小张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平时在一些娱乐场所啊进行这个休闲娱乐活动的时候啊，尤其是跟一些一群朋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就更应该注意一些这样的问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什么案子咱们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一个案子呢是小刘，他之前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在上大学的期间开始接触到了毒品。 他又是怎么接触到毒品的呢？ 他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同性的性行为，然后呢经过这个性伙伴的介绍，觉得这样能够带来这个感官上更强烈的刺激，所以接触到了这个毒品。也是跟小张一样，开始是吸食，到后面是注射。 他那时候还在上大学是吗？ 他还在，直到他被逮捕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一个大学生。 那么他接触到毒品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就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了？ 当时是有一个他的所谓的这个性伙伴管他要毒品，因为听说他这个吸毒嘛，然后说那管他要毒品，就是以买卖的方式说你卖给我几颗毒品吧。然后他呢就觉得抹不开面，说啊这个确实我们俩之间有一些这个关系，然后他呢又管我要，我抹不开面。 他手里有是吗？ 他手里有，但他本来是打算留着自己吸，他并没有说像小张一样说这个之前有过以贩养吸的这个行为，他是打算自己吸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朋友吧就说你卖给我吧，我求求你卖给我，那抹不开面说那我就卖，所以他是贩卖了3.61克这个毒品。然后被警方给查到了，查获了。对， 3.61克的也不是很多哈。 对，量是不大，而且这个量刑最后是以贩卖毒品判了1年有期徒刑。这个都比较轻。但是对他来说这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被告人在进入看守所之前都要进行一个入所的体检。他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感染了 HIV 病毒。 在体检的时候才知道。 他在体检的时候才知道。 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讲恐怕要比追究他刑事责任的打击还要大，双重打击。 对，就是一个惊天里的一个闷雷给他劈下来的。所以整个我们在提讯他以及后面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他都是一个非常萎靡的状态。其实他直到现在，因为这案子已经结了，但到现在我们去给他 就当时给他宣判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走出来，而且他的家人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呢， 您说是不知道他吸毒还是不知道他、这个、 不知道他感染 HIV、哦、家人本来是不知道的，就是他的家人在询问这个说他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嗯， 之后才突然间得知说这个感染 HIV， 然后家人还说 HIV 是什么，家人对这个都不懂。我觉得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霹雳一样的一个消息。 咱们在这个跟这个被告人哈、啊、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去侧面的问一下，说那你现在被诊断出来了，你有没有去想一下，那你到底是怎么被传上的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入所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来的话， 对， 其实他应该被传染上 有一段时间了。对， 那比如说别人传染你，会不会传染别人？像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一个从流行病学的角度，他要进行追踪的。 他自己说不清楚，他自己对这个，因为他既有这个同性的性行为，不安全的这种性行为，然后也有跟别人一块儿用这个针管来注射毒品的这个行为，所以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条途径就是传染上了 HIV 病毒。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很懵，然后突然又来了这么一个消息，就更懵了，就一个很懵的状态。 那截止到这起案件案发，其实他还是在读。 他在被逮捕的时候、学校就给他办了这个叫退学，就没有让、休学，没有让他退学、就是给他办了休学，但应该不能够再回去读了，还没有毕业 啊。其实本来是一个前途大好的一个大学生哈，结果居然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他自己应该反思一下。您觉得症结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整个就是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规划，以及对自己关注的点，从在接触毒品一刻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偏移。这个青年的大学生应该是培养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但事实上呢，他是已经偏离到我要去感受那种不一样的快感，我要去把这种感官上极致的去放大、去追求，好像有一种放纵的这个心态在里面。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不管他是大学生也好，还是说别的什么工作人员或者什么也好，他从这一刻开始应该就是已经偏离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就是良好的一个轨迹，他已经偏轨了。就像一辆列车本来应该开向的是美好的青春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但是他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偏离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青年人还是应该培养自己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要给自己所谓的树立一些远大的目标啊，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他这样的放纵是他受了什么刺激吗？比如说像咱们第一个案子当中那个被告人，他那次的那么的放纵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命不久长。那么这个里面这个学生这样放纵，是他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好的经历让他会如此的放浪形骸吗？ 他其实只是朋友跟他说吸了毒以后感觉会更好，所以他就接受了这样一种怂恿也好、蛊惑也好，从此以后就开始接触毒品了。 那也就是说其实他第一次可能就是试一下好奇。 对，有可能。 我在采访一些涉毒案件里面也发现，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涉毒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啊，真的是大学生比例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是吧？ 对， 从咱们三中院所审理的这么多涉毒案件来看，是不是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校的学生啊，也会牵扯到涉毒案件里面去。 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他是就是相当于被朋友给怂恿了，然后因为好奇心，我要试一下，从此以后一试就陷进泥潭里面，再也不能自拔了。然后另外一些呢，还是那个受到勾引。 那这起案件后来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 最后判决的结果，因为他贩卖的毒品克数比较小，他只有3.61克，最后判处有期徒刑1年。 他又是 HIV 的携带者，那么在判决之后，比如说咱们法院会不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像这样就有这样的疾病的人，那么他在这个服刑期间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是特别的一些关注啊，对他进行一些病的治疗啊关注啊，心理上的疏导啊。 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于他是有这个教育，法庭教育的职能在里面，但是真正交到比如说移转到监狱以后，监狱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式，我们确实不是很清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咱们第三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您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第三起案件是一个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中年人了。他是从80年代开始就开始吸毒。 哦，这么长的吸毒史了。 对， 30多年了。 30多年的吸毒史，他从最初的这个海洛因什么，一直吸到现在的冰毒，可以说是样样他都经历过了。一开始是海洛因，然后后面就是吸食这个甲基苯丙胺，就是冰毒了。它的这个致瘾性啊，还有带来的这个刺激感，都是海洛因的好几倍。所以是他选择的一个目标，因为跟别人混用了这个注射的针管。其实你看这几个案子里面都包括了说跟别人混用针管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他自己知道是感染了 HIV。 哦，他自己是知道的。 他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直瞒着家里人。他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一直都瞒着家里人都不说这个事儿。后来他自己知道以后，就为了治病，但是同时呢，还要满足自己对毒品的这个需求，就开始到处借钱。 哎，吸毒这个事儿家里人知道吗？ 吸毒这事儿家里知道。 哦，但是 HIV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对，就开始到处借钱。什么跟亲戚朋友也都借啦，就说自己要做生意什么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吸毒，就不愿意借。然后就跟更远一点的去贷款啊，什么高利贷啊，就开始借。实在还不上了，总有还不上的时候。 对呀， 还不上以后，这个债主就说了，说你要是再不还钱，我就把你得病这事儿告诉你家人。 但是这是他的大忌， 这真是他软肋啊，这个这不能说啊。所以说那还不上我怎么办了？说那你帮我运东西吧。这个债主其实也是跟他有过这个毒品交易的，是他有时候这个买毒品就跟这个债主这里买，所以他们之间是还是相互比较了解的。这个债主呢就说，那你帮我运点东西吧。 然后我就可以不追究你了。 对，我就不追究你了，然后我还可以给你送点儿，你可以接着吸。那这个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 没错。 所以他呢就帮人家把1公斤的甲基苯丙胺运到了北京。 一公斤。他是从哪里通过什么方式运的呢？ 他是开车。 开车。 对，开车。对，终点是北京。 是北京。 对，开车开了，据说开了3天。他自己说，我开了3天，车开到北京，我刚坐到饺子馆里，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饭，结果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这一公斤的冰毒那可不少啊。 那确实不少。 如果是真是进到北京之后传播开来，那得害多少人呢？ 是。 所以我们的公安机关对于这种运输毒品进到北京的一定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对。 那后来这个案子，因为他这个肯定是运输毒品罪了，是吧？ 对。 后来是怎么判的呢？ 无期徒刑。 哦，无期徒刑。 对，包括他运输毒品的这个车，因为是他自己的车，作为犯罪工具，也是予以没收。 还好这些毒品是被及时的查获。 对，还没有就是这个流传到这个社会上。所以还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但是他面临的就是无期徒刑的刑罚。 对。 这个人在自己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这样的吸毒史，包括现在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悔悟呢？ 他在当庭的时候是有一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就觉得我当时就这么多年来我这个吸毒的行为都是不对的，更何况后面还染上了这个 HIV。正因为吸毒然后染上了 HIV， 导致了他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个不法和犯罪的行为。对，他对这个自己的行为还是很有这个悔过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啊，这么多年的吸毒史了，他可能早就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应该去戒他，可你戒不掉。 戒不掉。这个成瘾性一旦成瘾以后，强制戒毒，其实那个主持人你也去看过这个强制戒毒，他有好多人都是反反复复的进这个强制戒毒， 来来回回好几次。 对，好多次可能都戒不掉，只要一出去别人一勾引或者自己一空虚寂寞了，就还要找一点毒品，那就又复吸。因为比如说他一开始吸的是0.1克，那到再复吸的时候，0.1克就已经达不到他的要求了，他就要好几倍，比如说我得0.3、0.5，就这样涨上去，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戒越难，越难越戒。 没错，最后这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 像这起案件当中，最终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 、今天呢，我们请到魏法官跟大家介绍了3起案件，那么这3起案件都是和毒品相关的。那么在这3起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呢，也是HIV 病毒的携带者。 对， 那所以 以我们也跟大家最后也说一说哈，就是说这个毒品这样的一个东西，真的是像您所说的是很多很多犯罪的源头，一定要戒除掉。那您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离我很远，我又接触不到。我们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不小心 就会碰到了， 对，就会着了他的道。那您觉得我们怎么去自觉的去能够远离他呢？ 第一点就是，好多这个电视节目里面也会讲的，对于陌生人递给你的一些饮料啊、烟啊这类东西，一定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对面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是需要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第二呢，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要培养自己的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即便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曾经有过吸毒史的人员，他后面是戒掉了，即便是一不小心染上了毒瘾，也不能自暴自弃，还是要积极的配合，然后那个走出这个毒瘾的魔障吧。 对，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诱惑很多啊，抵制诱惑很重要。 对对对，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魏彤法官，谢谢魏法官。 哎，好，谢谢主持人。 好，魏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啊，可能大家并不算特别的熟悉，叫做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在最近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新闻事件当中，就是涉及到这种基因编辑、基因的敲除，还有呢，就是对 HIV 免疫的患儿的出生啊，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那么，伦理委员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机构？它有着怎样的职责？如果一旦伦理委员会没有尽到职责的话，又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着重跟大家来介绍，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的20点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汽新能源岁末狂欢裸价来袭，50000优惠到店领，50%现车限时抢，4款车型7重惊喜，乐享不停，还送保养送红包，详询400-650-676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